弟兄姊妹平安。 平安。 感谢神又一周的带领和保守，我们今天聚在一起，来一起用歌声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。请大家起立，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《万福源头》。请大家翻开圣经，翻到诗篇147篇。诗篇147篇1到7节，诗篇147篇1到7节，翻到了，我们一起来读，每一字每一句慢一点读，我们边读边要思考一下，我们该怎样敬拜我们的神。诗篇147篇1到7节，请。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，因歌颂我们的神为善为美。赞美的话是何以的？耶和华建造耶路撒冷，聚集以色列中被赶散的人，他医好伤心的人，裹好他们的伤处，他数点心属的庶民，一一称他的名。我们的主为大，最有能力，他的智慧无法测度。耶和华扶持谦卑的人，将恶人倾覆于地。你们要以感谢向耶和华歌唱，用情向我们的神歌颂。 我们的神他创造，他管理，并且他也终结。我们人一生的脚步是由耶和华锁定的，虽然我们不知道明天会如何，可是我们知道有我们的神在掌管我们的明天，我们只要信靠顺服于他。我们接下来唱第二首诗歌，我之谁掌管明天。若是你有某件事情使你为明天而忧虑，某件事情使你非常恐惧害怕将来，借着这首诗歌，让我们把重担交托给神。我之谁掌管明天。感谢主，有他带领我们的明天，我们心里就不再有恐惧，不再有忧虑。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 慈爱的阿爸父，你的儿女在这里敬拜赞美你。原本我们的生命是那么的渺小，是那么的脆弱，我们原本就像天平上的微尘，就像大海里的一滴水。可是神，你有公义怜悯，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来拯救我们，让我们这些相信接受他的人都能成为神的儿女，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同得儿子的名分。我们真是这样浩大的救恩，这样奇妙的恩宠，我们真是无以报答。我们只是将我们的身心灵向你献上，求你帮助我们与你更紧密地连接在一起，帮助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，帮助我们你的圣灵亲自引导我们，在我们心里做那善功，引导我们跟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奔跑着属天的道路。我们的主他不属于这世界，我们跟随他的人，我们同样也不属于这世界，我们是属于光明的国度，我们是属于神的国度的，我们属天的子民。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多多思念天上的事情，求你帮助我们用我们的口来诉说我们神的伟大，神的信实，用我们的口再来诉说我们的神在我们身上所做成的功夫。求你保守我们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受你的造就，被你陶造，能够成为神你手中合用的器皿。愿今天我们在这里向你献上的感恩都到达你施恩的宝座前，求你悦纳，也求你亲自带领我们。愿在这个会中，你能够看到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的众儿女。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，我们将荣耀、尊贵、权柄、国度都多多的归给你，把我们自己的身心灵也向你献上。谢谢你的垂听，谢谢你的同在，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，阿门。 阿门。 一起来唱《凭你一行》。 相遇言行，拼图中意。 灵充满我，显明基督常居我心内，传我君王。 感谢主。接下来请大家再打开圣经，我们一起读路加福音四章十七到十九节。路加福音四章十七到十九节，路加福音四章十七到十九节，翻到了，我们一起来读，请。 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，他就打开，找到一处写着说：“主的灵在我身上，因为他用膏膏我，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，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，瞎眼的得看见，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，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。” 接下来请张牧师证道，他今天要讲的题目是加美的脚踪之六，拆船。